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45集，池瑶最终没有跟江燕回去，而是独自一人去了酒店，她需要一个人静静。3年前的她比现在要脆弱得多，入职后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只是道听途说，等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时，她才觉得害怕。那是她第一次感觉自己离死亡那么近。发病的精神病患者力大无穷，掐他脖子时留下的痕迹很深，半个月后都还能看到浅浅的淤青。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，却在面对病患的时候产生了恐惧等抵触心理。当时的医院是暂时取消了池瑶的会诊时间，做了缓冲处理。这事儿知道的人不多，池瑶也很少向外人说道，陈楚然会知道也只是碰巧而已。那时陈楚然又摆出一副我就知道的嘴脸，以陪伴为借口泼了他不少冷水。偏偏他是越挫越勇的性格，陈楚然越不看好他，他就越要证明给他看。可说到底，这事对池瑶来说还是有些难以启齿。要让一个人承认自己有精神病，而且这个人还是个精神科医生。池瑶不是故意不告诉江燕，他只是不愿再提。尤其是他发现几年前会让他困扰的事，在如今他看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时候，这事儿就更不值一提了。结果现在江燕告诉他，他早就知道了，所以自己到底在隐瞒什么呢？丢人，太丢人。池瑶只觉散步不成，他貌似还有些消化不良，胃也开始痛了起来。他躺在床上叫了胃药的外送服务。不一会儿手机响了，是某条心理咨询 APP 的消息通知。先前 APP 的广告打到医院来，后来达成合作，他也曾响应上级要求注册过一个提供咨询的账号。他一个住院医师挣下来没2年，名气不够，愿意付费咨询的人少之又少。平时收到的通知消息不多，一个星期也就那么几条而已。难得一条，他点开看了，是个匿名账号，直接申请付费咨询的提问。这样的情况不是没有，有的人不愿意暴露隐私就会这么做。第一页消息很长，可没看两行，池瑶摁着屏幕的拇指就颤了颤。他知道这个人是谁。江燕高三那年，季明燕和他爸闹离婚，说是闹也不算，暴风中心的俩人再淡定不过，以工作为由分居，江燕夹在中间很突兀。季瑞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把他领到身边去的。对于父母离婚这事儿，江燕不太上心，反观季瑞很是忧心，唯恐江燕承受不住亲人感情的破裂而心理扭曲。本身江燕就少言寡语，朋友不多，平日里也没见他参加什么集体活动，友情上无法得到加持，如果再因为父母的事祸及不久后的高考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于是季瑞把江燕介绍给了他的朋友苏伯涛，让他帮忙开导一下。江燕并不觉得自己需要开导，可季瑞强烈要求，他为了不让季瑞担心不得不配合。于是每个周五放学后都会抽空去苏伯涛那例行聊聊天。他遇到池瑶那天天气不好，刮风下雨，地板渗出凉意，密密麻麻地笼罩着整个大厅。池瑶的长相要说过眼即忘基本是不可能的，而且池城朋友很多，或多或少都有见过池瑶， 江燕和他们打过几次球，偶尔也会听到他们聊起池瑶。池瑶和学校里的女生是不一样的，她漂亮知性，又是名牌大学毕业。池城嘴上说池瑶一般，可当听到有人开玩笑说要追池瑶时，却是一脸不屑。 我姐才看不上你这样的， 你又不是你姐。 她很挑的，要好看的，聪明的，要阳光爱笑的，你看看你哪一点占啊？哦对，她前男友还很会打台球，你会吗？ 我占阳光，也挺爱笑的。 看脸呐，你先把你脸上的痘痘治好吧啊！ 去你的！ 一次两次听得多了，江燕难免上心，再加上池城几回刁难，江燕想不记得她姐姐都难。但池瑶并不认识他，俩人同坐室内花坛的一侧等雨停。江燕其实很好奇为什么池瑶会出现在这里，但他没有随意打探别人隐私的习惯，只是在呼吸时渐渐放缓了频率。他似乎在模仿池瑶的呼吸节奏。当他意识到这点时，池瑶开口了，他问江燕， 你是因为什么来这里？ 江燕呆了呆，摇头，不知道。 你还在上学吧？高中？ 嗯。 好小，你以后想做什么？ 也许是大雨倾盆的动静太大，让人在困顿的时候总是不得不打起精神了。江燕直觉池瑶只是想要找个人说说话，打发打发时间。他认真思考了几秒，往建筑这个方向发展吧。 很棒的目标。 池瑶手里拿着一张叠起来的报告单，江燕看不清里面的内容，但隐约知道他不是第一次过来了。 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吧，遇到困难就克服，只要熬得过去，时间可以摆平一切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 江燕反复咀嚼着他说的这句话，虽然听上去像是在告诫他，但他知道这话更像是他在说给自己听的。他点头嗯了一声，刚好不远处的电梯门开了，有人从里面出来。江燕没看清人脸，只知道个子不高，穿的球鞋是当季最新款，颜色出挑，一尘不染。 哎，他脚踝那块长得真不错。 江燕回头发现池瑶也在看那个人。 脚踝？我觉得他的鞋不错。 正常，你们男生都喜欢研究球鞋。 池瑶的目光一直跟随着那个走向前台登记的男生的脚踝。 我觉得脚踝骨这块好看的人很性感，这个癖好很奇怪是不是？ 几乎是同时，江燕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踝，可惜他今天穿的是秋季校裤，裤摆盖过鞋面，他什么也看不到。但他不忘回答， 不奇怪。 池瑶像看到了什么人，他站起来， 我该走了，你还要在这里等雨停吗？ 江燕到这会儿才真正正视池瑶的面容，五官姣好，皮肤白皙，眼神淡淡的，但笑起来很有感染力。搭在座椅的手轻轻地缩了一下， 我要在这里等雨停。 那我先走了，弟弟。 好的，姐姐再见。 他还摆了摆手，然后他看着池瑶走向门口一个高大的男人，两人没什么交谈，但那男的有伞，伞下不大不小的空间，俩人紧挨在一起。电闪雷鸣下，那男人突然回头望了一眼，江燕淡淡地看着，没有躲闪。男人很快就收回了视线，在那之后，他再没在医院见过池瑶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咪咪